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黄毛小子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撞在了电线杆上的樊旭。 怎么样，现在头还有点晕？ 对，我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懵懵的，跟做梦一样。 会不会随时说着说话突然间就咚一下掉到这个桌子上？ 我这其实都还好，我特别怕自己鼻子歪掉。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们也帮我这个诊断一下。 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被电线杆撞到的樊雪，鼻子到底会不会歪？收看方式怎么办呢？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樊雪的鼻子歪没歪。痛死我了， 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要，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就要专心，不要好奇，不要玩手机。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数学家，就是想工作想事情想得太投入了，跟你一样， 然后呢 直接就蹦撞到电线杆上。后来诞生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理论。 嗯， 而你呢？ 我 只是关心鼻子歪不歪。 诞生了这个美妙的夜空当中的星星，但是算吗？ 但是说到这个撞电线杆，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你变成一个人生大赢家。而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也会变成人生大赢家。 哎，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嘉宾的组合名字就叫做大赢家乐队。来，欢迎大赢家乐队。 欢迎。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还有坐在这个网络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大赢家乐队。 哎，今天我们的背景特别适合大赢家，红红火火。 啊，你这是你对于大赢家的一个认识？ 啊， 这三个字就是红红火火，喜庆。 对，不是吗？ 所以你们是喜庆风格的吗？ 对，我们是喜庆风格，欢乐风格。 要不要上来哪位先挨个介绍一下？ 对。 大赢家其实上回来过节目当中哈，如果你当时有错过的话，可以重新再认识一下他们。 是的， 嗯， 好，我是大赢家的吉他手常南。 常南，吉他手，嗯。 大家好，我是大赢家乐队的主唱韩强。 韩强，主唱。 贝斯手江南， 嗯。 吉他手许博涵，大家好。 OK， 说到这个喜庆的感觉，会突然间想到花儿乐队。 哎， 是一样的感觉吗？ 应该不是吧？ 不是哈， 我觉得更偏正能量。 我们外表喜庆，然后内心其实是忧郁系。 啊，忧郁系的呀！我天，突然间吊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首先 只有你比较惨 啊。首先进入到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看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哈。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主打歌。 不难理解 ，C 位主打歌就一首歌曲，最能够代表他们的个人音乐风格的一首歌曲。你们会选哪一首？ 今天选一首上次没唱的 啊， 因为上次都感冒了嘛 啊， 然后就少唱了一点，今天唱了一个上次没唱的。 那如果说一句，上次岂不是很惨？ 上次叫大鼻涕啊，对。 今天是状态都很好哈， 哎，对。 这次是来弥补遗憾的， 嗯，对。 那这首歌，为什么把它放在 C 位呢？就仅仅是因为上次没唱吗？肯定会有个人情感，会比较喜欢 啊，因为今天可能是首发吧，算是 啊， 新歌首发呀， 对， 是大家的福利哦。 哎， 歌名叫 我梦到你的笑， 哎， 我梦到你的笑， 是个情歌吗？ 对，算是吧。 那我们就听听看喽。 好， 欢迎大赢家。 我梦到了你的笑。 拉着手，你依然温柔。时间停留在巷子口，释怀不了曾经的我。如果放手是挽留，我愿意让你别回头。 Oh baby 放心走，去飞，当爱变成负担，如果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去爱还是放手？爱情出现就是永久，并不是转瞬的自由。曾经你靠在我肩头，说好了未来一起走，是我的错，你哭了，还有没有更多选择？ Oh baby 好想你 tonight， 我在原地徘徊，期盼你能回来，我现在发是你过得怎么样？那幻想的未来被现实无情的打败，我想把你忘掉，可做不到。更多选择 Oh baby 好想你 Tonight， 我在原地徘徊，期盼你能回来，我现在发了狂，不知你过得怎么样，那幻想的现实 打扮，我想把你忘掉，可做不到，可做不到。 我梦到了你的笑，是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个徘徊怎么样？ 徘徊的 前面突然间有点徘徊的，好像有点太踌躇了哈。 一直在徘徊， 后来徘徊的还是很好的。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旁边那位穿数字16的那位朋友， 嗯， 一直眉头紧锁。 为什么呢？ 就非常深沉的样子。你在想什么？ 这首歌是你写的吗？难道？ 不是，这歌是我们主唱韩江写的 啊。那你为什么那么深沉？你在想什么？ 因为可能这首歌带进了某些每个人的故事吧。因为可能每个人听到每首歌，然后故事会不一样。然后 那我们不想听每个人的故事，只想听你的故事。 我也想听。 眉头紧锁的秘密。 对啊， 在今晚将给大家揭开。 哎，听哪方面的故事啊？ 就你想到了什么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那肯定是听大家最想听到的啦。 我想，哎，那你们想听什么呀？ 哎， 就是听你的故事吗？ 我反正想的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带进了某个电影里吧。我觉得可能会给我带到《剪刀手爱德华》里面。 啊，《剪刀手爱德华》里， 就大概给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很孤独，但是可能绽放机会不会很多。反正我刚才的一刹那的想法是这样的。 哎，你别说，他的发型还挺像爱德华的， 很酷 啊。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德普老师的。 来吧，请。 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就是听五月天的那个感觉。 啊，我以为你走心了呢，是五月天呀。 整个人这个半个身子都探过来，没有啊？这真的，因为我是五月天的粉丝。 好，我也是。 的 idol， 真的吗？ 对对对， 我也是。 我是铁杆粉，然后我就觉得，包括发型啊，都和阿信稍微有一点点的像。 哦，你是第一个说的， 真的吗？ 你是第一个说像的，对对。 然后就让我感觉都是比较的青春，虽然说有一点伤感，但是比较青春，还偏向正能量的那种 感觉。啊，对，因为我觉得做音乐 比较温暖， 做音乐就应该是这样吧。 哎， 所以听到樊雪说像五月天是一个开心的评价，还是会觉得有点复杂，不想像谁？ 其实我还 是像了，就带给我的感觉。 我还是挺想像五月天的，因为毕竟人家去鸟巢了嘛，对吧？我们还没有去。 我就是鸟巢那晚的， 对，我也是， 真的吗？差点五月。 哎，怎样是粉丝见面会吗？今天我们请来到底是不是五月天的专场？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OK， 说到这首歌曲哈，也是一首新歌。那请韩江说一下，当初怎么想到写这首歌曲的？是失恋了吗？ 不是失恋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座的每个人吧，都应该是有一段忘不掉的过去嘛。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我们没有， 我们都太单纯了呀。 那个 我不信， 幼儿园的那个 你们两个属于公众人物，我这方面肯定是不能说的。 不是，我们是一篇白纸，什么都没有。 好， 可以讲讲你的故事。 那可能只有我画的比较复杂吧。 啊， 对， 所以这时候是想到过去的曾经的一段故事，还是当下的一段故事？ 啊，不，其实你看， 画， 我觉得你看歌词就应该能看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啊，做一个梦， 对， 我梦到了你的笑， 对，然后其实还是挺真实的， 哦， 就真的梦到了某个人， 啊，对，梦到了某个人， 梦到我了吗？ 啊，可能是吧。 那个 经常说你梦到我吗？ 可能有点惊悚吧。 那可能是梦到你的同学了。 我特想知道你梦到的那个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 那就写，如果梦到在座的各位的话，可能写不出来这么温柔的歌吧。 嗯，对。 突然间乐队之间以此互相采访，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完了，塑料兄弟情。 对，我们是卫生纸情。 怎样？他说的那个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 就像十年前一样吗？ 像 十年前是什么样？你笑一个，我们看看。 期待。 对，其实 那我们推个特写吧，3、2、1，笑一个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那你十年前真的好单纯啊。 对，我是梦到了他的笑，不是梦到了我自己的笑。 好吧，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啊， 哎， 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做大赢家乐队吧。 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生不管经历什么，最后都希望能走向成功，走向辉煌。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人生赢家，所以叫大赢家。 没吃晚饭的我，好，可以把这碗鸡汤干下去的。 好， 这听这个乐队名字的时候，一开始第一感觉就是 rich， 就是很有钱。 哦啊，你觉得大赢家就得 rich？ 没有啊，就是第一反应。 其实、 哦、第二反应就是人生赢家。 我觉得就是当你走，就是你觉得自己成为自己心中的这个人生赢家以后，其实钱可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 对，我们也可以精神富有，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那时候可能已经很有钱了。 但 rich 这个事情吧，就是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哎、 它可以当给你一种非常富有的那种状态。 是的， 嗯，这是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接下来是哪首歌呢？ 接下来，其实都无所谓，唱哪个都行，听你的吧。还是像上次一样听主持人的。 这怎么可以听主持人的呢？ 对，上次就是 唱一首欢乐的歌吧。 好，那唱 那就唱知足好了。 你看这个乐队里是要有，这个乐队里是要有主心骨，是要有这个主见特别强的人。 对， 我猜我们主唱肯定是那种点菜的时候，哎，你我吃什么都行，随便你们点。 好，那我们就点了，唱倔强。 好，没问题。 倔强。 对，你别忘了，我们都是五月天歌迷会的人吗？ 来，到底哪一首？ 唱 Party Night 吧。 好， 嗯。 Party time, Party night 哈、啊， 对 ，Party night， 来直接送给各位。也提醒到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记得收看一下哈。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关注关爱青年计划。Party night， 嗨起来，嗨起来啊！ 咱应该都跳起来。 你们四位是不是应该带头跳起来？来，老年迪斯科走起！ 只有我们的主唱摇摆着。 你注意看16号的表情哦。 12:33:3度，你和我和他，我们今晚还没结束。舞池的灯光在恍恍惚惚，你和我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像热舞。潮湿的空气弥漫着冬季，夜晚的精灵沉寂钻入你我身体，挥洒着汗滴，颤抖的空气，发抖的身体，让它胡乱继续。已经凌晨3:15，你和我和他，我们今晚还没结束。酒吧门前的依然拥堵，这里有你想要的，他想要的快速食物。有人还在寻找着猎物，成群的兄弟姐妹大家互帮互助。夜晚快过去，你还在寻觅，有我尽无尽，让快乐继续。喝杯酒，今晚有海的挂图自由，现在就是永久，明天但是明天再说，喝了再说，就算是爸爸妈妈要你回家，顶多哀愁，再继续，好朋友在一起要 happy。 哦，难得的一次相聚，不要废话，继续跳吧，今晚喝挂，把今天当作末日来临一样狂欢庆祝吧。 还说好的 Party Night 呢？ 对，你应该站跳起来。 结束之后我们就去 Party Night。 所以大赢家的 Party 是这样的感觉。 就算是爸爸妈妈要你回家，顶多哀愁，再继续，好朋友在一起要 happy。 哦，难得的一次相聚，不要废话，继续跳吧，今晚喝挂，把今天当作末日来临一样狂欢庆祝吧。明天但是明天再说，喝了再说，这是爸爸妈妈要你陪着狂欢庆祝吧。朋友在一起要 happy， 难得的一次相聚，不要废话，继续跳吧，今晚喝挂， 今天当作末日来临一样狂欢庆祝吧。 虽然今天星期三，但有一种星期五的晚上的感觉。 即将要放假了，哎，这首歌听得我可是真的太憋屈了 啊！为什么？ 因为头疼不敢摇啊，真的好痛啊！摇了两下，然后晕。我发现我们这位十六号的小哥哥就是。所有人都跟着唱了，都跟着摇摆，然后他双唇紧闭，就是一脸慈祥的看着。 并没有，十六号小哥哥，我有全程的关注的。一开始的时候受到我们的提醒，就始终保持着微笑。 对，然后后来就双唇紧闭，然后 就挂不住了， 慈祥的看着大家。 其实。你们不知道，其实因为今天他没有拿乐器，他在舞台上有一个绰号叫小陀螺， 小陀螺， 对， 跳起来然后转圈的那种嘛。 如果有一天 今天被束缚了， 对对对，就是听众啊或者网络前的朋友能有机会看我们现场演出的话，就能看到陀螺哥在舞台上旋转， 哇哦， 那就是另外一个十六号。 所以十六号陀螺哥他在舞台上是很嗨的， 对， 在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害羞的一个男孩，是吗？ 生活中也不害羞吧？ 不是特别害羞，但是可能今天有点紧张，因为这二位主持人一个特别漂亮，一个特别帅，所以我觉得内心有一点小激动。 那常来我们节目哦。 好，一言没定，非常的可爱，这是简直这四位当中最帅气的，是不是？ 哇哦，你这样得罪人的。 非常， 我们同意你的观点。 不是，那上次来还说老许子帅呢？ 老许是谁？ 许博涵吗？ 啊，我刚才也有注意到最右边的这位老许同学刚才一直在低头看着他的那个手当中的歌词。 我记不住歌词嘛，我脑子不好使， 全程沉浸在歌词当中，我以为他是有大段的什么自己演唱的部分在， 以为他有 solo 是不是？ 结果就是一段跟着大家一起来和声的那一段。 是歌词写得太好，太感动。 第一我发现 Party Night， 你们平时是有 Party Night 的时候吗？ 我们 这不说了吗，下了节目他们要去 Party Night， 一周基本上有五天在一块吧。 啊，真的呀， 最多一回好像一周见了六次。 哦， 哇哦！ 你知道有些乐团，比如说苏打绿，他们平时是工作的时候在一起，生活当中就基本上各玩各的，各忙各的了。然后包括五月天，基本上也是只是工作的时候在一起状态，这样彼此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和相对整合的空间。 但是五月天应该有几百场的演唱会， 但是 放心，以后我们肯定也是这样的。 啊，不，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耐不住寂寞的人，因为 单身是不是？ 他需要人陪。 对，我 这时候需要这首歌。 我写的歌，所有的歌都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慢慢写出来的。 而且大家其实也是你的灵感。 哎，对。 哎， 那韩强应该是很爱热闹的人哈。 我属于那种闹中取静的。 哦，闹中取静还真 还对，还真是， 是不是 会给自己找词儿？ 这算是不是比起热爱热闹，其实更加是害怕寂寞 啊？对，属于害怕寂寞吧？ 哎， 孤单寂寞冷，说的就是他 啊！今天好像唱的歌都跟这方面有关系，除了这首歌。 那我好奇你家装修风格是怎样的？ 我们家装修风格， 因为 怎么能问到这个问题呢？ 下次邀请 你去我家。刚才 说到 花儿乐队， 你是这个意思吗？想去人家家里去参观？ 刚才说到花儿乐队嘛，这个当中的主唱这个大张伟， 哎， 也是一个很爱热闹的人，所以他们家里的装修风格就是，比如说有像 KTV 风格，有像夜店风格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比较好奇，因为同样是爱热闹的你嘛，你家是正常的一个家庭？ 我家属于那种装修的比较冷淡的吧。 哦，真的？ 对， 那还真的是闹中取静，回家以后你就静了。 对， 好，这是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接下来带来哪一首？ 接下来南哥要唱什么？咱们唱那个上次没唱的，唱一个人吧。这歌就叫一个人，也是 听着又很孤独。 哎，对，我就自己 孤单寂寞冷， 收拾房子时候写的歌。 完了，这在寒冷的这个秋夜，给大家再送来一 这个歌，也是没唱过的，就是一直都没唱过的。对， 好，那也算是我们的大首唱哈。 哎， 一个人，欢迎大赢家乐队。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你知道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出来，比如说我们这首歌的前奏就迟迟的出不来。 因为太寂寞了，是不是？ 那怎么办？你放错了，这是梦到你的笑。 好寂寞 啊！好寂寞。一个人， 看来这首歌是没有听够 啊。 可以回去搜索虾米继续听 这首歌。跟之前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什么我一个人吃饭旅行 到处走走，听听、是哪首歌曲？你被你 听了就知道。 还好你懂我。 几个朋友吃饭聊聊天，酒醉之后才可以大声说出想念。凌晨的北京忽然起风了，有些冷，夜晚的灯为谁亮着，深夜的电台里循环着一个人的旋律，他在向谁倾诉，为谁唱着，在最悲伤难过的黑夜，一个人在寻找，在这孤独的城市搜寻了每条街道的每个角落，最后发现剩下的只有孤单。中吵醒不想睁开眼，朦朦胧胧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用心的浇灌却种不出来一个梦，又下雨了，谁陪我一起走，拥挤的街道里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又是谁在争吵，谁在哭泣，悲伤的情绪无处躲避，一个人在寻找，在这孤独的城市，在拥挤的人群中环顾四周，征服与发现寂寞还有我。那渺小的梦啊，也许是梦，谁给我勇气让我继续，一个人在寻找，在这孤独的城市搜寻了整座街道的每个角落，悲伤的情绪无处躲避，让他们继续笑吧，让他们继续冷的，我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满身的伤口都无所谓，那微笑的我依然站在这里。 刚才说到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只要一个人有的时候寂寞久了就会忘记很多事情， 比如说 啊， 哎，自己的歌然后不小心给忘个词儿 其实这首歌 孤单太久了，是不是 这首歌是最近最新写的一首歌，就还热乎了呢 所以忘词儿情有可原。 哎，请问你们在舞台上有过忘词儿的时候吗？ 有。 然后怎么缓解的这个尴尬呢？ 就其实你也 就让空气尴尬下去，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你知道现场其实唱什么观众可能不太在乎 啊，你那个氛围到了， 有时候就比如说喝杯酒，哎忘了， 啊，这算是一种反应。 对， 有没有就是突然间忘词，然后就让他就彻底的忘下去？ 我有， 还是你们就编词儿？ 就编 其实、啊，所以和声的重要性就是主唱忘了，和声还在。 哦， 就是不会让底下听到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演出的时候能有个提词器，但是可能因为我 这个梦想不难实现呢。 不，因为我们牌不大嘛。 啊、 哦，然后有时候提词器那个调音师老师就不给用。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再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回来就回来，8:03，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戴着帽子的黄发小子泽欢。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不敢做大表情的樊雪。 为什么？ 因为鼻子痛头痛。 刚才前面讲到这樊雪今天可能见我们乐队。我是戴着帽子的黄发小子泽欢。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不敢做大表情的樊雪。 为什么？ 因为鼻子痛头痛。 刚才前面讲到这樊雪今天可能见我们乐队之前吧太激动了。 哎，这着急， 很想成为人生 大 赢家。 是的，哎，就撞电线杆子上了。我的天哪，我嘴巴都不利落了。这五官 台里有电线杆吗？ 有你想要的话你看你前方都有。要不要也现场撞一下？ 只要心够大哪儿都能成为你的电线杆子上，可劲儿撞。 咱现在还好吗？ 哎，还好，就除了有一点就是懵 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樊雪，给他多一些慰问哈。关注方式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在这个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慰问一下这个 受伤的樊雪， 受伤又懵的樊雪。 哎，前面我们听到了一个人，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来，大赢家乐队继续欢迎。 哦。 欢迎大家。 其实是六个人 啊？是吗？ 还有两个人没有来， 为什么？也撞电线杆了吗？ 对，可能是有一个住的家比较远，有一个在盯演出现场 啊。所以你们平时是六个人的一个组合 啊？对，演出的时候，因为 那两个人， 还有一个我们的鼓手刘畅 啊， 还有一个我们的键盘手傅伟。 好，所以在场的四位分别是。 哎，我是吉他手， 你是吉他手， 已经介绍习惯了。 你觊觎着吉他手是不是？ 对，我是主唱，很强 啊。这吉他手唱歌真好听。 哎，啊，我以前还真是个吉他手。 OK， 对， 他弹吉他比唱歌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完了，被 diss 了怎么办？ 我 组内嫌弃。 我承认。 那说明其他人唱的就更不好了。 啊不， 不然怎么轮到他了？ 你试试啊。 你是我的真朋友。 哎，假的。 礼貌又不是尴尬。哎， 下面。 尴尬又不是礼貌。 其他三位朋友分别是谁？ 对，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 永远被黑的贝斯江南。 永远被黑的贝斯江南。16号选手。 16号吉他手长南。 哎，这真正的吉他手本尊才是作者。 脑门特别大的老许。 脑门特别大。 对，为什么？ 哎，我今天肿的估计可以跟我们嘉宾一拼。 但是你说脑门特别大吧，大家会遮一下。他还彻底的给分开，完全的显现出来， 这象征着智慧， 天庭饱满， 大赢家嘛，就是都是财嘛， 大赢家，这招福气的 吉祥物。 好吧，四位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组合，当然也是还有另外两位没有到现场哈。 是的， 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到现场看到整支乐队他们是一个编配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对， 本时段首先带给大家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 唱后会有期吧。 好， 就要结束了吗？ 不。 上来就要跟大家后会有期了 啊！不，后会有期吗？一会儿就见了吗？唱完歌就见了吗？ 这是一首新歌吗？ 这首歌不是了，这首歌应该 第一首乐队的， 对，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 处女作。 好，那是一个什么样感觉？来，后会有期。 哎，为什么一直想听这首歌？ 一直梦见他的微笑。对，我们再重新换一下伴奏。 看来这个可能是我们泽浩老师比较喜欢这首歌。 泽少一定回去虾米要反复听啊，单曲循环一百遍。 后会有期。 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新浪微博一直播，关注一下新活力酒吧，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首歌曲呢，迟迟的不出来。 长河里散落无遗，竟然都出乎我意料。相遇过擦肩过的人啊，还来不及拥抱，只留下前世你一般的微笑。看今生的你我，缘分太早，只好和时间赛跑。就是场惊喜，在光阴下，人心真相却依然爱他。这也是面带人并非无可救药，爱上孤独的人在晚上睡不着，会想着当初你拥抱时的味道。我受够了没有你在身边围绕，我哪里来的那么多英雄主义，我哪里来的那么多猜测算计。你说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现在我长大了你却回不来。就要爱上孤独的人在晚上睡不着，会想着当初你拥抱时的味道。我受够了没有你在身边围绕，我哪里来的那么多英雄主义，我哪里来的那么多猜测算计。你说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现在我长大了你却回不来。你笑着对我说后会有期，你笑着对我说后会有期。 谢谢。 难过， 难过吗？ 香菇， 难过，为什么香菇啊？ 嗯，网络用语啊，难过想哭。 我这哎呀妈呀，脑瓜疼的人都没难过呢。 有一种那个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问你，有房有车，有别墅，有几千万了吗？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这是假想啊，对不对？歌里面陈浩说那个曾经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算了，大家还是后会有期吧。 现在长大了，长大之后就发现你也不在了。 哎、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吗？ 对， 是发生在谁身上的？ 江南。 有故事的男同学， 难怪我说他唱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偷笑。 不， 他嫌我唱的不好。 不，因为刚才我在唱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说那个第二段让我来唱啊，我说 哦，然后是偷偷的跟你说的 啊，我也是第一次听他唱。 你说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即兴的加戏 啊，对 对对对，因为就是 难怪我说他唱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偷笑。 不， 他嫌我唱的不好。 不，因为刚才我在唱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说那个第二段让我来唱啊，我说 哦，然后是偷偷的跟你说的 啊，我也是第一次听他唱。 你说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即兴的加戏 啊，对 对对对，因为就是其实在每次录音的时候，我都听这个歌，我听的会很入戏，我都。就是有一次没有他笑我，因为我在录音棚那个大玻璃外边，我坐那儿想，后来他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我也挺想唱的。 那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对，是。 但是你从来没有尝试唱过， 因为我觉得我唱不好。 那今天怎么地就觉得自己可以唱的好了？ 哎， 其实今天也觉得唱的不好。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除了我以外，其他人会唱的更不好。他想 对我就是我们唱的不好，才能体现出主唱的好吗？ 哎，但我必须要说，在一开始唱的时候有一点紧张。 是的，但是后来还就是很干净的声音。 怎样是觉得？ 我是觉得很少年， 比韩翔唱的好，是不是？ 哎，就各有各的感觉。我是当时在低着头啊，我其实没有看人，然后我就突然间抬了一下头，就是好像 哦，你都没有察觉发生变化， 不是？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比我们主唱年纪小那么几岁的人突然间闯入了直播间里来。 其实岁数比他大，但是心态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你看你 完了完了，今天没办法 party night 了。 你把韩翔说的难过都已经把头低下去了。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曲，也是跟这个乐队有关的一首歌曲。当然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曾经恋爱当中的某一段影子。 我没有 啊， 你懂吧？ 我懂。特别 下了节目就有了。 不，他一会儿还要接小朋友去下幼儿园。 哎，你说你们这个组合的戏份怎么那么多？想象力空间是无限的啊。 对。 那下面带给我们进入到 自己加戏 哪个空间当中去？哪个想象当中去？ 就是 这会儿去16岁还是去10岁的？ 我觉得今天咱们人多聊得特别开心，因为上次跟道道我们已经把这个节目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 啊，所以我们艾特一下道道。 对， 就他们觉得跟道道上节目不是很开心的。 哎呀，完了！ 你坏啊，你太坏了！ 道姐，我错了。 来吧，接下来我来决定好不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好的， 挑战环节会挑战谁？ 挑战环节就是咱们都是舞迷嘛，送你一首五月天的歌。 好，那哪一首？我们期待一下，进入到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五月天的歌那么多， 哎， 挑战哪一首嘞？ 我挑战一首叫《笑忘歌》。 我先把话放前头， 啊， 作为舞迷，我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啊， 哎，那你是不是应该站在这儿举灯牌？ 那你得唱得好。 那我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你们在这儿唱歌，然后我举五月天的牌？ 哎，可以，没问题。 你说吧，你的标准是什么？ 就最起码有让我，就因为我喜欢五月天是从初中开始的，就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然后给我力量。 啊， 包括 你 们要挑战。 你是哪年的呢？ 我是97年 的。他已经50年了， 好吧。 97年的。 你看大家都沉默，并没有人 没有人接我的话。 好冷。 但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真的喜欢五月天有11年。 哦，真的。 对，所以我要求非常的严格。 啊，严格标准在哪儿？ 就是会让我自己感觉到感动。 那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应该可以跟江南握一下手，因为他是真正和那个五月天的成员就这样肩蹭肩的 路过 那。我今天 那我要把他的胳膊 卸下来。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讲到五月天第一次来北京演出。 那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上大学还是上高中，上大学 很多年 刚上大学，对对对，就他第一次在无名高地那个酒吧演出，确实当时也是冲着他们去的嘛。我们当时坐在二楼，五月天就真的从我跟我擦肩而过。 那一刻你的感受 是没过去抱他一下，好可惜哦。 没有， 如果你今天抱他。嗯， 他可能就 那你是不是也要和我抱一下？ 臭流氓， 真的是，不是说唱歌的吗？ 是啊， 好， 下面 就 是五月天转场了。 哎，先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肖万歌。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特别好。 是的，这是我高中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 然后希望能带你回到你的高中时期。 哎，看能不能把我带到那段青葱岁月，一起来听肖万歌。 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哈，反正你们唱成什么样我们也听不到。 屋顶的天空是我们的，放学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不会再让步更多了。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慢的愈合，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哦，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不会遗憾就 OK 了，伤心的都忘记吧，只记得这首小王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也好了，要再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自己和自己打一架了，想通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流泪更多了。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有多少苦痛还不是都过来了，想起来甚至还会笑呢。哦，青春是人生的试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小王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也好了，要再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哇哦，那些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 哎，你是真歌迷。 哎，这首歌《笑忘歌》是五月天这个《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对，我也是。 突然好想你，哎，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夜访吸血鬼特别好听、 啊、我也特别喜欢。我、哦、刚才听那个 Party Night 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首歌，没有什么说 Party Party 哈哈哈 哈。哎，这泽华老师也有听过、哎、 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哎，好， 这 个不能说的秘密。不不，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 还跑到周杰伦那儿去了。 哎，对， 刚才唱最后一句的时候，特别是配上前面我是大赢家的时候，还格外有感触 啊。是吗？ 谁说哎那一句怎么说？ 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对， 不是前一句， 这一生只愿平凡快乐。 哎，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对， 就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大赢家应该是有一些特定的， 是的， 达到这个 有钱有地位 才是人生赢家。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歌词嘛，平凡的我们要回到平凡的世界嘛。 哎， 嗯， 所以现在在变成大赢家，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每个人心目当中的那个大赢家。 对，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大赢家嘛。 我发现你唱五月天的歌比唱自己的歌今天要 对喽。 莫名的自己都兴奋了。 对，不不不不， 要动情呀。 所有就是也是他们经常给我开会嘛，就说、哦就说那个我唱别人的歌比唱自己的歌好， 是多不爱自己的歌 啊？不是，你们都误会了。其实他，我唱五月天的，他是因为你有参照了。你唱自己的歌是因为没有参照。 就对不起，我就是最好的，不知道该怎么更好了。 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观点。 而且我发现我写歌属于那种跟自己较劲的 啊， 就是经常挑战自己唱不了的一些 key。 啊， 听出来了，今儿 对没错， 听出来几个。 其实他嗓子还是挺高挺硬的 啊。 嗯，下回其实咱们可以办一个翻唱专场， 还、哎、真的可以啊， 挑战环节。 对， 那个专场肯定会更加好听。 是的， 好吧好吧， 因为五月天是很多人的情怀嘛。 对， 我们也有抱着这个情怀来唱歌。 嗯，对， 好吧，下完歌之后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 哎， 啊，最后一首歌了， 啊、没唱够是不是？没唱够那继续吧。我们今天就直接延续下去了。 我记得 打通， 我记得今天只唱六首歌，然后还有最后一首歌吗？ 不是还有一首哭了吗？ 啊、 哦、哭了没唱吗？ 只唱了五首、 哎、我晕了我晕了我晕了。 怎么 到底是谁撞的电线杆、 啊、对就外边冻傻了。那个哭了呢，其实 今天你是数学是被十六号选手教的吧？ 啊、哦、对，可能是哭了。今天是要特别送给江南同志的。 啊、哦、为什么？ 哎对，就为什么、 哦、我们江南 啊、哦、不是送给江南，是送给老许。 为什么？ 因为老许你刚才不给你发完，你说不要让我上节目之前看到这种糟心的事吗？ 你不是梦到我的笑没有梦到我的哭吗？ 对，今天哭了就送给你了。 我们都没有听懂。 谢谢，太感动了。 对，这是秘密。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送给樊雪，她今天是真的哭了。 啊、我今天我的天哪，我在路边上蹲了十几分钟。 好，同情你。 太惨了。 送给、哦、也送给你，送给樊雪。 哭了。 我以为是很惨的歌，这前奏听起来不像哎。 啊、比较惨。 来， 开心的哭了。羡慕你可以这样的摇头啊。 我怎么会要哭了，一个人的房间，在孤独的角落，我想了很多，你是否会想起我，空荡的末班车，那单纯很快乐，你是否记得，你怕了你哭了你累了，是我错了，失去了伤心了后悔了害怕了，你要走了，还记得黄昏夏日暮里甜蜜的拥抱，樱花树下我们牵手许下无数誓言，那幻想的未来像一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做你的翅膀。我怎么会又哭了，习惯你的日子，为我做每件事，爱是种坚持，是不是我又错了，此刻你在哪里，你是否快乐， 也重蹈覆辙。我哭了，我懂了，我输了，你没有错。遗憾了，痛苦了，忘记了，过去了，不要想了。还记得校园里操场边温暖的依靠，路灯下的长椅还静静躺在那个路口，那幻想的未来像一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陪着你微笑。首快乐的歌，想要时光机回到过去，抱着你，做你的翅膀。 谢谢， 很好听的一首歌哎， 对， 有这个 还好吧？ 五月天的《时光机》，《时光机》那首歌哈 啊，有吗？ 做你的翅膀，有翅膀那首歌哈 啊，不能吧？这绝对没有抄袭的成分， 没有，只是有歌名嘛，对不对？ 啊， 出现了这两个歌名。 不过，但是我写这歌的时候还真是没想， 这作为舞迷们都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泽华老师充当了一次舞迷呢。 哦，你是处女座吧？这么挑剔， 哇，居然被发现了！ 但是我们不崇尚星座，我们 对 相信科学。 好， 哎，对。真的是， 是 好吧，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 好， 没有听够的话，下回再来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翻唱专场， 没错， 好 对， 好， 大赢家乐队， 下次我一定也要在。 怎么样？最后有一点时间，要不要跟大家说有没有什么新闻呀，或想跟大家说的话？ 还是多多关注我们吧。明年要发专辑，然后今年下半年要拍 MV。 啊， 对，然后多少 好像已经年底了吧，还下 了啊？对，马上就要拍了，过两天就拍 啊。 好 啊，对， 然后 平台上听我们的歌，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 对， 新浪微博就叫大赢家吗？ 大赢家乐队， 大赢家乐队。 好的， 好，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的 《夜访吸血鬼》， 帕金娜吧？ 啊不， 不是真粉吗？ 这首歌叫 派 对 动物， 派对动物。夜访吸血鬼，我的天！ 你是一个伪舞迷啊！ 我其他的什么舞迷朋友们不会来说我吧？ 你要遭到攻击了！ 派对动物，这是在鸟巢的时候的第一首歌。 好了， 我赶快挽回颜面。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再去电线杆撞一下。 真的，我装傻了，怎么一点？ 好吧，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拜拜，谢谢大赢家， 明儿见。